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据我的了解，目前我们的仇人并没有死。 长老肯定地说着，望着屋里一张张吃惊的脸。 最近一段时间，也就是我出关以后，我第一时间通过我们长老会秘密的联络方式，了解了最近50年大致的情况。啊，对了，我们长老会这种秘密联络方式是我们之间专用的方式，尤其会针对不断进行闭关修炼的长老们，向他们提供在闭关修炼期间的各种情报，让大家及时了解情况。据我们长老会的情报，目前恶道并没有死。当年的一战，他和托布鲁斯只是受了伤。 哦，长老，托布鲁斯是谁啊？ 忘了说了，托布鲁斯是他的哥哥，这是兄弟俩。之前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介绍过 Jam Blues， 最擅长3对3的战斗，而且与他进行单挑的对手几乎没有生还的，对吧？他之所以能够全胜，应该就是依靠这种气性力藏人的卑鄙伎俩取胜的。 太恶毒了， 跟他对战单挑岂不太冤了？ 我说为什么管他叫恶道呢，真是可恶。 屋里的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控诉着，但此时大家谁都明白这兄弟俩的实力的确很强，连奶奶在近距离如此神奇的致命一击都没能将他们兄弟除去，可见他们的能力是多么可怕呀。如果下回他们再来，又该怎样应对呢？况且如今的奶奶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老奶奶了，没有了那神奇的力量，我们该怎么办呢？人们的心里恐惧再次袭来。 据说呀，这兄弟俩以前一直修炼这种一藏一的招式，而横行这么多年没有暴露，都是因为交手的过程中从没留下活口的缘故。倒是50年前的这一仗，你的力量让他们受了伤，人们才发现原来 Jam Blues 有个哥哥叫 Top Blues， 这是咱们目前的仇人和最大的对手。 长老，他们在哪里？ 他们目前一直住在一个叫黑影山的地方，那是他们的老巢，没有人能够到达那里。 为什么？ 因为到达黑影山需要先穿过一个叫做黑魂之森的地方，那个地方危机四伏，没有人带路的话，据说没有人能活着走出那里。 即使是幸运地冲过黑魂之森，到达布鲁斯兄弟的面前，你还需要完成和对手手下大将的较量，更是难上加难。目前知道的仅有这么多，但我们还在收集信息。所以孩子们，你们看呢，面对这样的对手的进攻，如果没有荧幕翼这些前辈的抵抗，我们的家园早已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了。记住，让勇气常驻于心。 长老说到这儿，眼睛望着窗外。这时候，在那森林的远处，在那天边，正泛起一抹清爽的亮色。 原来河马奶奶家的三位前辈都是这样牺牲的。 是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们记住这些前辈，记住危险依然存在的道理。这些年黑暗森林的魔域力量在逐渐增大，可我们的防御力量却始终不见长进，而且国王似乎对这些危险信号并不是一个积极应对的态度。 我觉得也是，目前必须抓紧时间准备。这几天的刺客事件眼看着避风寨的全灭，魔域势力似乎又是蠢蠢欲动，看似他们的力量又在壮大，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这时候潘大校长站起身，慢慢走到正在对着窗外的远处发呆的杨长老的面前。长老愣愣地回头看着他，只见潘达突然弯下庞大的身体，在长老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大家都愣了。 长老，我们有一个请求。 这时候，屋子里又安静了下来，只有潘达浑厚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请您答应我们，收下我们这几个孩子当徒弟吧，他们就是我们的希望，他们也是荧幕前辈和翼前辈们的希望，请您收下他们吧。 短暂的停顿后，几个少年一起跪倒在长老的面前。 收下他们吧，长老，这也是我的心愿。以前我厌恶那力量，认为那是不祥的，认为能力是伤害我全家的根源。我现在不这么想了，荧幕他有大爱，他的子孙也应该继承这份大爱。收下他们吧，求你，为了荧幕。 此时窗外的那一抹清爽的亮子变成了一道道漫射的绚丽光彩，照着刚刚睡醒的森林，照着屋子里每个人充满希望的脸。长老站起身，大长嘴上终于有了微笑。一望无边的森林又迎来了一个它温馨且充满着勃勃生机的早晨。这里有着数不清种族的生物，这里孕育着更加数不清种类的植物，它们在一起编织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生命的美好。在这里的清晨醒来，似乎每个生命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那是因为它们都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这就是梦想森林，这又是平凡而有意义的一天。像许许多多的早晨一样，满眼的色彩斑斓的世界，满眼的形态各异却有各自精彩的生命的存在。然而这一天最早醒来的却是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人，确切地说，他们并没有从梦境中醒来，而是从共同的记忆中走出来。这就是大清早从营吉家走出的一群人，他们三三两两地交谈着，讨论着，叹息着，向各自的家中走去。 这一夜 我们了解到的东西确实有点多呀。 村长边走边沉思着说道，显然大家的思绪还停留在昨晚的谈话中，停留在昨晚的回忆里。 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看似无忧无虑的小村庄里竟然发生过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别说孩子们，就连我们都像是经受了一次岁月回忆的洗礼，这叫我们的心情如何平复呢？ 潘达也应和着村长的话说道， 以前发生的事就像个故事一样，听完了也就完了，可关键是这故事里蕴藏着太多的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事情了。 此时听到艾芬欲言又止的话，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艾芬。艾芬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好意思地冲大家微笑了一下，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是接下来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我想大家是不是也都想到了呢？比如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一直沉默的雨的妈妈接着艾芬的话继续说着， 的确艾芬说的没错，别小看我们的梦之谷，咱们这里的确蕴藏着太多的秘密了，这些秘密不仅关系着未来的梦之谷村，也关系着我们这些后代以及未来王国的命运。 听到这里大家沉默了，似乎都在琢磨着， 我们这一代守护者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命运又会将沉重的责任担在这些后辈们的身上，我真是感到有些担心和害怕呀。 这个时候走在众人后面的玄平的爸爸快步跟了上来，大家又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玄平的父亲名叫维斯达姆，他与玄平的母亲惠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梦之谷人，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搬来此地的，并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村里的人只知道这对夫妇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平时不怎么出门，愿意在自己的家里倒腾些瓶瓶罐罐，不知道的以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但村长他们非常清楚，这对夫妇是在当年长老会的特殊关照下才在梦之谷村落户的。他们来的那一天，村长和潘达他们就看见他们还抱着自己的孩子玄平。因维斯达姆比较奇特的眉毛，大家推测他们夫妇并不是本地人，看样子有着异族血统，但具体是哪一个生物族群人们并不想知道，因为在这里居住的不论是人族还是兽族亦或是其他种族都能得到尊重和关爱，人们不分彼此居住在一起，总是相互信任和友爱，因此许多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异族群体一旦在梦之谷村住下来，就再也不愿意搬去其他地方，久而久之梦之谷村变成了一个大的家庭，这里没有种族的区分，只有朋友和家人。玄平的父亲维斯达姆的身材并不高大，像正常的人族一样，只是在脸上有两条最显眼的金黄色的眉毛，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示出不一样的身材，站在人族中稍微显得有些不同罢了。常年在梦之谷生活，使得夫妇两个人的口音和本地人早已一般无二，要知道他们可是长老会最为关注的科学家，他们有着自己独到的学习能力、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他们都不爱太说话，只希望能有个安静的地方完成他们的研究，但究竟在研究什么，似乎连村长和潘达校长都不知道。守护者之所以信任这对异族的夫妇，不仅因为梦想王国长老会的引荐，更重要的是他们与村长、潘达等这些人一样，都是王国的守护者。维斯达姆的说话声音非常低沉，他的语速比较慢，让人听起来有种愉悦的感觉。 梦之谷村的孩子们应该尽快的成长，我怕危险已经来到眼前了。之前潘达和埃芬遇到的怪蛇，还有这两个能灭掉避风寨全寨的刺客， 这些情况的出现已经很是说明问题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次危险所针对的对象和目的，但不管怎么说，应该做好准备了，特别是这些孩子们。 我同意你的看法，杨长老他老人家既然已经答应做这几个孩子的师父，这就已经去了咱们几个人的一块心病。要知道能有一个长老做师父，对他们的成长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村长不停地点着头。 真是的，他们的机缘巧合真是比我们还好啊，我真羡慕他们，真替他们几个小孩感到高兴啊。 艾芬说着，看着远处几个少年蹦蹦跳跳的身影，这几个小伙伴总是形影不离，他们都不愿意跟着成人们慢悠悠地走路。从营吉家出来，几个人就一直走在前面说着话，丝毫不理会成人们现在复杂而忧心忡忡的心情。潘达看着身边的伙伴们感慨地说道， 我们已经老了，梦之谷和梦想森林早晚都是他们的，他们必须要成长起来，而且要快速成长。想当年咱们的伙伴赢良20岁就成为了联盟使者，还有洛冰31岁也成为了联盟使者，他们一直是我们的骄傲，孩子们也要加油啊。 是啊，加快成长的速度，不仅为了梦之谷、梦想王国，也为了他们自己。 村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众人，看着眼前这些自己的伙伴和战友，他接着说， 在场的都不是外人，我不妨就多说几句。大家都知道这些孩子身上有着太多的秘密，这秘密也是我们梦之谷村的秘密，多年以来一直保护得很好。大家别忘了，我们为什么从小就让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学习，一起生活。 雨的妈妈插话道， 就是为了把他们放在一起，便于我们对他们的保护。 对，就是为了我们能更好地保护他们。咱们都知道这些秘密有些是惊人的。 村长又停顿了一下，环顾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 可按目前的情况看，这些秘密将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变得不可控制，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准备啊。 可听完村长的话，大家陷入了一阵沉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这老北京城啊，按着现在这长安街这么一分，然后呢拿着二环路这么一围，嘿，这一南一北就出来了。这南城呢，按过去的行政划分呢，分为西宣武、东崇文，一般呢都是这平民老百姓的住所。可这北城就不一样了啊，那是非富即贵，竟是这达官贵人和这满汉的文武大臣。好嘛，您这又跑到清朝去了。还别说，自打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呢，北京城的这个主体规划就这么定下来了。今天呢，我们是来听听这小朋友带来的，由杜思贤小朋友带来的国子监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杜思贤，今年9岁了，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芙蓉小学。我喜欢画画、跳舞、唱歌和游泳。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子监的历史。国子监是我国元、明、清三个朝代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同时也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所在地。据统计，明、清两代从这里毕业，